地方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

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Oh, I, 让我变得看不开。Oh, I, 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下了所有罪，明明我会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 需要

现在你说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，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，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，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啊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，变模样。歌谣，牡丹歌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牡丹儿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小的人啊，风筝吹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心，我是谁家那小谁，身强赛过火力灰，冒军赛过猛枪飞，干将发青亮又黑，是走南闯过北，七日蜀中又把醉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喝了鞭炮地雷心过碎，喝醉不憔悴，是满的千人吹，你是西山挖过煤，还是总算见过灰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天天就爱穷开心吧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吧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筝吹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吧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他是谁家那小谁，身材赛过杨贵妃，貌美赛过七仙妹，婀娜多姿如翡翠，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，纯洁清苦勇敢追，爱打爱 K 绝不疲惫，可他很自卑，是满脸人倒霉，你是白天抹过黑，还是夜里做过贼，这人生苦

偏想念可爱的一个初恋。 开启全新一天 ，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根据医改时间表，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，回归公益性轨道。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透露，为了攻坚取消药品加成这一医改的硬骨头，相关部门将通过腾空间、调结构、保衔接三条路径，实施药品生产流通的全流程改革，确保改革落地。5月1号起，银行将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。磁条芯片复合卡的实际安全性等同于磁条卡，而芯片卡比磁条卡难复制很多，安全系数相对较高。中国云计算市场又迎来了一位参与者。日前，万达与 IBM 签署了合作协议，将由万达科技在华提供 IBM 的公有云服务。这一合作关系的建立，预示着中国市场上云计算和认知计算能力的显著提升，将有效支持中国的互联网加战略。近日，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发布后，网上流传一些通过离婚规避新政的方法。权威机构日前透露，通过离婚规避新政的方法不可行，因为贷款记录是按家庭算的，不管本人还是配偶，只要贷过款的就算已经有贷款记录了。即日起到4月4号，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将进行全面升级。首都图书馆、19家区图书馆、156家街道以及在北京的多个街区设立的174台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，都将暂停借还书的服务和读者证的办理服务。 想你飞，雨温柔的追，想你。

珍惜，找一颗心心心相依，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，没人能取代，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夜幕笼罩灿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新京报发表，春花渐盛，赏花的时节到了。然而呢，有公园却出现了和美景相违和的画面，随手摘花、拉扯花枝、爬树、拍照等等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你拍照的时候会采取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Miss 喵说，且不说文明不文明吧，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拍照要上树要上石头，一点都不好看，难看的一笔好吗？难道你是属猴的吗？天真萤火虫说，折颜的十里桃林也经不起你们这样的折腾啊。做文明赏花人，与他人春色共享。雨阳提醒大家，文明从我做起，一起保留身边美丽的风景，保留一份美好。继续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近日福建师范大学的食堂出现了一台自动的打饭机，使用者呢只需要将铁碗放进卡槽，刷了饭卡之后哈，自动打饭机就会吐出一团压成长方形的饭团。一台自助的打饭机可以满足1000人的需求，30秒就能打10份。食堂说现在正在试用阶段，效果好会推广。不知道你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哈？来看网友的评论。小鼠鼠又说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在学校抢不到饭吃了。山丽说，这个机器不人性啊，应该设计50%的抖动机制，让打饭机更有人情味儿。像这样的自动打饭机，希望有人能够按时清洗，保持洁净吧，方便也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，不是吗？爱生活爱微博，我是主播于洋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听听歌。

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所谓长大，是把自己和外物连接起来的过程，所以好的人生过程，没准儿恰恰是狗熊掰棒子，一边连接获取力量，一边断开摆脱妄想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。成长的过程或许伴有疼痛，但所有的成长恰恰就是我们新的开始。 白如白牙，热情被吞噬，香槟早挥发得彻底。白如白和纤维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，但是爱就变阶梯后，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，沉默大笑玫瑰，大次回礼只信任防卫，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，得不到的从来矜贵，身处劣势

六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我国自主研创的手机动漫标准近日在国际电信联盟第16研究组全体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，经过全球公示后正式发布，这是我国文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技术标准。每年三月底前，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高收入群体都有一个繁琐的必修课，就是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。现在北京居民在支付宝里就可以申报个税了，最快1分钟可以搞定。经营了12年的秀水街市场现在没有个体户了。据了解，随着市场的不断升级转型，秀水街疏解出去了100多家商户，同时协助商户注册的企业372家，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店铺的个体化注销工作，实现了所有店铺企业化经营。据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消息，为了解决共享单车在发展中日益凸显的各种问题，北京西城交通委约谈了摩拜和 OFO 2家共享单车企业，要求企业控制西城区共享单车的数量，特别是在临近胡同和西安门大街沿线、西皇城根南街、南北长街、府右街、大会堂西侧路以及长安街沿线等10条大街禁止停放共享单车。滴滴公司日前宣布，即日起逐步停止对北京城区内非金牌车辆派单，当天三环内已停派，本次措施只针对平台的专车和快车业务，顺风车等业务不受影响。 的地方。

长。